就话唉你淨係原则性嗰啲就算啦吓、啊、你除裤屌唔紧要㗎吓咁、啊、你戴返个套啦咁样。喂咁人哋梗係有几进去几进㗎啦有几入插几入㗎啦。 嗯 话呢个好简单。即係所以其实讲真你话去到今时今日咁嘅情况其实讲真喂一半系香港人攞嚟㗎喎。咁当然即係呢个要多得呢个叶宝成啦系咪。嗯而事实上前晚我都听咗呢、這个还看金鹰啦即係关于就係话因为阿 Sam 呢其实都有喺都有帮呢个咩手㗎嘛都有帮呢个众志啊佢哋手去做维持秩序啊之类嗰啲乜嘢啦。咁但係但係其实嗱 ,Ken 你哋又去到。 係啊係啊。 其实当晚嘅情况系点呢你以你所记得就。 当晚嘅情况呢咁就你一开头就由个游行即是民阵的游行去到终点那阵呢咁其实就已经是啲人其实都好乱㗎都唔知道究竟是要转入去立法会啊定係原来个路线其实一路直行到中联办。 即係去到中心法院嗰度 係啦即係去到长江中心嗰个位开始有个分叉位㗎嘛。其实好多人以为个游行路线係继续向前行就冇转入去嘅。咁然后好啦咁就所以就我记得呢我听到身边嘅人呢其实好多人佢哋就个諗法系点呢就会觉得就好似以往去中联办咁。咁我哋去到门口啦咁就做少少所謂行禮如儀嘅嘢綁一綁絲帶咁就散㗎啦。即係佢哋係冇一個諗住係要衝嘅一個嘅預備而去到中聯辦嘅。咁、但係去到中聯辦嘅時候呢咁卻大約去到七點零到啦就突然之間就衝出馬路㗎嘛就話。咁所以其實當時係好多一啲喺前排嘅人呢佢唔係一啲衝開嘅人嚟係一啲即可能一啲師奶啊，一啲女仔啊，或者係即毫無裝備咁樣嘅，咁所以去到喺中聯辦嗰個位置係明顯啦，大家就被差佬包圍，又噴到好多人都中曬招啦。 七點幾已經出招噶啦咩？ 唔記得八點到啊， 冇咁早嘅，冇咁早嘅，我諗差唔多八九點。 八點幾九點啊嘛，我記得。 係，即係八點到啦，咁就。嗰、那個位即係嗰包餃子位呢其實嗰班人係冇人知道下一步係點嘅就淨係靠啲群眾自己喺度話啊我哋要留低喺度或者即係要點點點係唯一眾志有指揮嘅就係開咗個行人路嗰位做急救站。咁去到後尾我係睇到羅冠聰係嘗試係想做一個帶領嘅角色去開咪去講嘢嘅即係 羅冠聰 係啦羅冠聰冇錯。咁佢一开咩时候呢 几点啊 嗰阵应该都八即係大约冲即係喷咗两次招两三次招嗰阵啦应该八点零。 咁嗰阵时吴文远仲未走㗎啦应该係。仲未俾人 都俾人佢唔係俾人拉走咗。 吴文远好早已经俾人哋拖走咗㗎啦。 係啦係啦。 係出招之前已经拖走咗㗎啦。 因为佢冲出去 係、 那個、 因为佢嗌咗先㗎嘛係啦。但係佢未冲嗰阵已经俾人拉走咗㗎啦。去到嗰阵呢佢罗冠聪系尝试是想即係做一個帶領咁樣嘅、 嗯。 但係就當佢開咩時候佢又話我想分享少少我嘅一啲嘅經歷。咁其實佢分享嘅經歷呢唔係淨係純粹分享㗎嘛。其實佢係暗地裏其實係想呼籲群眾就去佔電車路㗎嘛。但係當佢開咩時候啲人已經唔理佢啦即刻嚇佢啦。咁所以就變到其實睇到啲人對於即係大台或者對於羅冠聰即係呢一班前學聯嘅人或者啲所謂左交嘅人呢其實係一種嘅即係壞嘅印象佢一做啲咩其實啲人都唔係好理佢。咁好啦去到最後真係我哋靠人傳人去講話我哋轉陣去到電車路嗰個位。咁去到電車路嗰陣呢其實就表面上就嗰四個嘅法醫團體就出咗個聲明啦，就話係要堅持呢個非暴力抗爭嘅精神啦。 嗯嗯嗯， 係啦。 我諗差唔多十一二點到啦，嗰陣時係。 冇咁晏，冇咁晏。 冇咁晏啦。 個聲明早啲出嘅。 十點哦， 十點到啦。 嗰陣時我搭緊地鐵去嘅，咁就我記得係差唔多十點到啦。 係啦。 嗰陣時就港鐵咧就講到明就封係啦，封西門站，咁搞到我行咗廿分鐘咧，即係喺上環點樣行廿分鐘先到。係啊，咁就嗱，我去到嘅時候咧。即系差唔多十二点到啦，咁佢哋呢个其实啦，剩翻去到深夜嘅时候咧，就系、是、